也要入土下葬的，这时候就需要适合放婴儿的棺材。婴儿棺材有时会做成元宝形，棺材盖上要钉三根钉子。那么你是在哪里发现这根钉子的？陆哲南用手背抹了抹鼻头上的汗。前几天在陆伯伯的房间里。这一天陆家上下忙里忙外，只为迎接一件事，吴苗的75岁大寿。吴苗作为陆雨国在60年代娶进门的第二任妻子，自5年前陆雨国去世后，一直是陆家最德高望重的长辈。在陆家，无论是陆礼和陆毅这两个吴苗的亲生子嗣，还是作为吴苗继子的陆人，都对吴苗这位一家之主十分的敬重。家里大大小小的事，虽然说不上非要吴苗做主，但多多少少都会听取这位老太太的一些意见。原本筹备吴苗的寿宴时，是想搞得热闹隆重一些，当时也宴请了许多外界的宾客，包括陆家三兄弟的同行和朋友。但是现在陆家突然发生了命案，两个礼拜之前陆家长子陆仁在地下室里死得不明不白，寿宴也就自然不能搞得太铺张了。陆毅和吴苗商量后，决定将先前邀请的宾客全都取消，打算就一家人自己在宅邸里搞个小家宴意思意思，主要也是让老太太平复一下心情。这天中午，吴苗在女佣的搀扶下从楼梯走下，老人的房间在宅邸的3楼，虽然年事已高，但他的腿脚很好，走路不需要拄拐杖，即使平日里上上下下要爬楼梯，他也坚持要住在3楼的房间，说那里安静。但是走楼梯时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一般还是会有女佣搀着。搀扶吴苗的女佣叫范小晴，宅邸里的人都管她叫小晴。小晴和另外一位叫刘艳红的女佣分别来自不同的城市，他们来上海打工时一起通过家政公司的介绍来到了陆家，随后成为这里的私人女佣。陆家的两名女佣平时都住在宅邸的1楼，她们主要负责宅邸内的打扫、做饭、接待访客，照顾陆家人的日常起居等工作。和26岁身材高挑的刘艳红相比，比她年长2岁的小晴反倒显得纤弱娇小，染成淡黄色的头发在两边各扎了一个小辫子。小晴长着一张瓜子脸，画着不明显的淡妆，眉毛微微卷起，小小的鼻子显得秀气玲珑，像个可爱淘气的邻家小女生。比起刘艳红温文尔雅的性格，小晴更活泼外向。吴阿姨，您坐这边。小晴将吴苗领到餐桌的主位，吴苗微微点了点头，坐在了位子上。今天的他看上去有些憔悴，大冬天里头上的绒线帽和身上的深色棉衣起到很好的保暖作用。吴苗是个极度恐老的人，年轻时毕竟也是沪剧明星，对过去充满留恋的他平常十分反感别人说他年纪大，这也是小晴叫他吴阿姨而非吴奶奶的原因。为了尽量在外表上不那么显老，吴苗把自己的一头银丝染成了黑色，但即使这样，在他的额头和嘴边依然能清晰地看见岁月留下的皱纹，而眼角旁的老人斑也是烙印在脸上的老龄标记。吴苗长着一张看上去有些刻薄的脸，眼窝很深，从他的面容上完全看不出一般老太太的慈祥，而是给人异常严肃的感觉。刚要转身离开的小晴突然被吴苗叫住。小晴，把你的黄头发染回去，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。吴苗用几乎命令的口吻对小晴说，又看了看她透出大腿的袜子，嫌弃地说， 袜子以后穿得高一点，还有你的指甲油颜色也太鲜艳了，我说了多少遍，女孩子要得体，要自重，明白了吗？ 明白了，吴阿姨。 小晴感到十分委屈，却又不敢还嘴。 那我先去忙了。 小晴走向厨房，背后却又传来了吴苗的抱怨。 走路好好走，腿并拢，别歪八字。 小晴只好遵从，强行调整了走路姿势。面对吴苗的无数挑剔和抱怨，他早就习以为常了。来到厨房，正在准备家宴的小红给小晴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让她不要在意吴苗的苛刻要求。小晴也摊手回应道， 没事，习惯了。 这时管家季中礼从市区回来，他的手里拎着刚从某知名甜点师那里拿来的定制蛋糕。他将蛋糕往厨房一放，就出去忙别的事了。季中礼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平日总是身着一件不太搭调的黑色西服，现年55岁的季中礼看上去格外的苍老，稀疏的头发微微发白，额头已经冒出些许抬头纹。他的眉毛十分浓重，鹰钩鼻，给人的感觉有点像蝙蝠侠身边的那位老管家。身为陆家的管家兼司机，季中礼掌管着陆家的一切杂物，大到财务收支的管理，小到像上次那样接陆哲南和钟可回家。季中礼已经在陆家勤勤恳恳地干了15年，据说在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，是陆雨国给了他一口饱饭吃，从此他便对陆家死心塌地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《凛冬之关》，由晨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蛋糕送到之后，小红和小晴开始做起寿宴的菜肴。今天整个陆家最忙碌的恐怕就是这两位女佣了。钟可从3楼的房间里出来时，恰巧遇到从隔壁门走出的叶武，两人互相点头打了声招呼，就一起下了楼。期间两人一句话也没说，气氛有点尴尬，这主要也是因为两人之间真的没什么共同语言。今天是陆家主人吴苗的75岁大寿，钟可和叶武也被邀请一同参加寿宴，看得出两人都稍加打扮过。钟可套了一件浅色的毛衣搭配长裙，叶武则是披上了夸张的风衣，脚上蹬着一双黑色长筒靴，显得女王范十足。寿宴在中午12:30举行，地点就在陆家宅1楼的餐厅里。钟可和叶武进入宽敞的餐厅，里面摆着2张圆桌，每张圆桌大概可以容纳5-6个人。此时吴苗已经坐在了位子上，陆家的个别成员也各自就坐。钟可感觉众人的目光突然都集中在了自己身上，有些不好意思。钟可和叶武坐在与吴苗分开的另一桌，钟可扫视了一圈餐厅，却没有发现陆哲南的身影。他回想起昨天陆哲南给自己看阴官钉的时候那副惴惴不安的表情，不禁有些担心起来。这时候楼梯上突然传来一阵哇啦哇啦的吵闹声，陆小雨叫嚣着冲下来，奔到钟可身旁，一把扑到他身上，把还没来得及反应的钟可吓了一跳。偷袭成功以后，陆小雨发出咯咯咯的笑声。此时身后的陆文龙连忙拽住儿子的手腕，一边向钟可道歉，一边对陆小雨一顿斥责。在陆文龙的再三警告之下，陆小雨终于暂时安定了下来。 陆文龙一家被安排在与钟可他们一桌，这主要是怕调皮的陆小雨影响到吴苗用餐，所以刻意将这一老一小分开。陆文龙在管教自己的儿子的时候，与他平时斯文的形象截然不同。今天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羊毛衫，戴着细框眼镜，英俊的脸庞透出一丝冷酷。可一旦小雨调皮捣蛋，陆文龙便会立马变成围着孩子转悠的家庭主妇模式，根本想象不出他其实是一个果敢的外科医生。陆文龙坐在钟可旁边，让小雨坐在他与妻子中间。陆文龙的妻子名字叫张萌，现在是陆文龙所在医院的护士。两人结婚十年以后，张萌如今又怀上了第二胎。张萌是个温柔贤惠的妻子，长发盘在脑后，素颜的脸蛋看上去有些圆润，脖子上的银色项链时不时闪烁着微光，宽松的衣服无法遮住已经隆起的肚子。相比陆文龙，张萌对小雨则是宠溺有加，平时基本上都不怎么骂他。 文龙啊，你妈呢？ 旁边桌站起来一个光头男人，他正是陆哲南的父亲陆毅，也是陆文龙的叔叔。陆毅父子最大的相同点就是都有一身赘肉，这点一目了然。陆毅现在经营着一家不太景气的投资公司，平日里嗜酒好赌，油嘴滑舌，是个非常不讨喜的人。坐在陆毅边上翘着二郎腿坐等开饭的女人是他的现任妻子骆文艳，也是陆哲南的后妈。这个浓妆艳抹的女人一直被吴苗砍不惯，两人的婆媳矛盾深不见底。陆文龙聊表歉意地说道：他不下来了，这几天一直不舒服，我让他休息了。随即以请示的目光望着吴苗： 奶奶，您别介意啊。 自从陆仁被害之后，他的妻子王芬就变得一蹶不振，甚至有些神经衰弱。这几天王芬终日茶饭不思，似乎被悲伤的情绪占据了全部的生活。这种悲伤也时刻侵袭着失去父亲的陆文龙，但他知道自己现在不能垮掉，无论是脆弱的母亲，还是怀有身孕的妻子，以及还没有意识到爷爷已经回不来的陆小雨，他们都需要陆文龙的支撑和照料。因此陆文龙努力将父亲死亡的悲痛压抑在心底深处，硬是表现出一副平常人的样子。作为一名外科医生，他面对过无数次生命消失的瞬间，也见证过许许多多生死离别的时刻。如今当这种经历发生在自己身上时，他似乎也已经变得麻木了。饭总归要吃的呀。老太太脸色一变，略有不满： 没事，我一会儿给他送点菜上去。 没过多久，陆李父子也到场了，他们坐在了吴苗的另外一侧。 妈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餐厅有点事儿，接了个电话。 陆李为他的迟到道歉，随即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盒递到吴苗面前。 妈，您今天大寿，这个是送您的礼物，不是很贵重，但是也是做儿子的一片心意。 吴苗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个透着绿色光泽的翡翠镯子。吴苗拿出镯子，高兴地往自己手腕上一套。吴苗的另一只手上戴着一串黄水晶手链，那是刚才陆毅送的。老太太对这类东西很感兴趣，她将两只手腕并在一起，比对着两个儿子送的寿礼。这时，两位女佣将几道冷盘端上了桌。吴苗饶有兴致地将镯子和手链展示给小红看，并且问她： 小红，你觉得哪个颜色好看？ 陆毅和陆里同时望向小红，目光都像针尖一般锐利。 小红知道不管说哪个好看都会得罪人，而她实际上也分辨不出哪个更好看，就面有难色地说，都挺好看的，吴阿姨，挺适合您的。 我倒是觉得翡翠的更好看。 吴苗像选秀节目的资深评委那样做出了最终的判定。陆里露出窃喜的笑容，就像在一场暗战之中突然击杀了对手一样。而另外一边的陆毅则有些不悦地吞了吞口水。就像上文提到的，陆毅和陆里两兄弟存在很深的矛盾，这和两人社会地位的差异也有关系。陆里现年50岁，个子不高，长得有点像精干的日本人，剃着整洁的平头，一撮小胡子挂在嘴上，看上去深谋远虑。他现在是沪上一家知名日料店的老板，餐厅生意非常红火。因为本身擅长烹饪，他也是一本美食杂志的专栏作者，因此在名誉、收入和个人形象上，他都远远甩开陆毅。然而虽然事业上如此成功，但陆里的婚姻并不像他的事业那样一帆风顺。陆里结过2次婚，最后都以一纸离婚协议告终，也没人知道其中的原因。陆寒冰是陆里与第一任妻子的孩子，这两父子现在住在陆家宅的2楼。下集当中，在陆家的家宴上，陆哲南出现了，但是脸色很难看，而且总是有一种抑郁的神色。家宴结束之后，钟可去问陆哲南到底怎么回事，可是陆哲南却告诉他，他在自己的床上发现了一根阴棺钉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庆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棺》，欢迎收听。 对不起，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 比约一死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长寿天地节目，让故事陪伴生活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区长王友国，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，祝福大家万事大兴。